曾经的我们也被遇见，将两个颜色笼罩的路。 to save everybody. 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are you ready? 全部关于你，古老的白墙内我藏多少秘密，仿佛我前世曾在这里遇见你，我的女也的你，当时又怎敢相遇，白沙地一双幼稚在这起，等雨停我与你躲不出境的风景，青丝缕缕缠绕我心绪， 世界并没有停留。 在乎他在哭泣啊。佛前跪，千年没见佛，兄弟我好想能再见他一面。我跨过风帆，也走过彼岸，期盼他还能够回头看。望穿河南湖，当了他一路所有孤独，那就由我来渡。

九幽寒山霜花满天，一袭寒气冷风帆，九洒河山仰望蓝水云烟，连绵绝落人间白首间，我就落石山前。一看雪花飘散，千千黄百官，白发老人背着海峡山，远观天仙欢，我今醉酒犹在，一别寒山我何时归来。 谁知夜相思成疾，